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作为歌星，可能有着一首歌成名，作为作曲家也是有着一曲成名。像现在耳边所听到的《蓝色狂想曲》，这是在1924年美国作曲家乔治·格什温他所发表的钢琴协奏曲，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使他成为了世界级的作曲家，就像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音乐一样，一炮而红。格什温，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一起来走进的就是格什温这位美国作曲家。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两边的音乐有没有手痒痒的感觉呢？的确是听着这样的钢琴协奏曲《蓝色狂想曲》，有人会说蓝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在作品当中，它所取名为蓝色，在英文叫 blue。那采用的这个起源呢，也是因为美国黑人劳动的歌曲还有灵歌布鲁斯曲调正好是同一个词，都叫做 blues， 所以呢，它就最终采用了蓝色狂想曲，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在1924年的时候呢，格诗温发表了这首钢琴协奏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渊源呢？早在格诗温他创作生涯的初期，他就怀有成为严肃音乐家的雄心壮志，因此呢，当保罗怀特曼为组织现代音乐试验音乐会而邀请他写一部爵士协奏曲的时候，格诗温很感兴趣，他一直非常向往能够写作掺有爵士乐元素的这个严肃音乐。不过呢，怀特曼给的时间特别紧，而且呢早就发布了说格诗温将作为这次音乐会的作曲并亲自担任钢琴独奏的消息，这样格诗温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据说格诗温是在去波士顿的途中创作这首曲子的，他事后呢这样描述，他说当时我在火车上可以听到铿锵的节奏还有隆隆的撞击声，我经常在噪音里的深处可以听见音乐，就在那里我忽然从头至尾构筑出甚至是跃然纸上这样的一个旋律。从波士顿返回仅仅一个星期，除了少数的独奏的钢琴的华彩段落之外，他完成了全曲的钢琴谱，至于那几个华彩乐段，他准备留到首演的时候即兴发挥了。 Thank you. 葛诗温。今天我们的音乐人生一起来聆听的是葛诗温他的作品。葛诗温是在1899年9月26日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在通俗的流行音乐领域当中，曾经有几位作曲家的严肃性作品已经被证明具有永久的重大价值，其中最著名的呢有几位，而领军人物就是葛诗温。那他们的作品也标志着美国流行歌曲的高峰位置，所以我们现在说起啊，葛诗温他的很多音乐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被认为是严肃音乐当中带有布鲁斯风格，是这样的一个定位。葛诗温他的音乐背景呢，其实他没有经过非常正统的音乐教育，但是有着很高的天赋。比如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学习钢琴，后来呢又学习了作曲的和声和理论，而且他自己真的是写了大量的流行歌曲，以至于今天很多在流行音乐界的人也是对于葛诗温有所了解，说哎，这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说是美国作曲家，但是真的是美国流行作曲家，是这样定位吗？其实不管怎么样定位，我们都特别喜欢的是葛诗温他的音乐所独有的风格。听众群里有人说，这是谁来演奏的呀？这一版好像挺激情的。那现在呢，在这里呢，要特别说的是芝加哥交响乐团，那钢琴还有指挥都是 James Levin， 这位很多人非常喜欢的跨界的音乐家。所谓的跨界呢，有人说好像葛诗温更像是一个跨界的鼻祖吧，他是一个跨界艺术家的雏形。这一点呢，可以简单的阅读为法国作曲家莫里斯拉维尔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听过乔治葛诗温他的作品，我发现他的音乐有趣而且迷人。再来看一看艰深的十二音阶这样的作曲法闻名于世的传奇作曲家勋伯格，他是如何回复葛诗温想拜自己为师的。勋伯格说，我也许只能使你成为一个糟糕的勋伯格，而你已经是一位如此优秀的葛诗温了。 葛诗温，我们看到很多有关他的画册，关于他的唱片的封面，还有他的一些漫画，好像他总是在叼着一根烟。的确是这样，他在当年有着数不清的事件，而且有报道称他至少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香烟，而且呢会拄着个运动的手杖，让人觉得是挺不一样的吧。那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葛诗温的音乐，但生活中的葛诗温可能在网络上你搜一搜，会有很多很多的轶事伴随着他的传说。再继续来聆听吧，像耳边所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是来自于他的波基与贝斯，在这里面有很多大家喜欢的一些段落，还有熟悉的一些旋律。 说起歌声的歌剧，只有一部是真正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就是我们现在耳边所听到的《波奇与贝斯》。它不仅是第一部完全由美国黑人演员主演的歌剧，而且呢还继续发挥它的历史作用。那在开普敦的歌剧院巡演显示，主创人员已经将歌剧的时代背景改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南非。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回来《永恒的魅力》。今天通过音乐了解可诗温，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风靡全世界的爱尔兰艺术瑰宝，源自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踢踏盛宴。凯尔特传说，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正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午间出行要注意防风防寒，防范高空坠物，风干物燥，谨防火灾。傍晚前后风力逐渐减小。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3级，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晴，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一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农历正月初一到初五，西城区将举办场店庙会、大观园红楼庙会等多场年味十足的特色文化活动。其中场店庙会时隔8年后重回其发源地琉璃厂举办，唐人亭公园不再设置民宿区。届时伊德阁、中国书店、戴月轩、荣宝斋等50多家老字号文化商户将通过百余场特色活动向市民游客集中呈现以笔墨纸砚书画展览为特色的传统文饰活动。今年场店庙会还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天桥市民广场设置分会场，将举办老天桥民俗表演活动，杂耍及撂地演出将重现天桥。天桥艺术中心将举办老字号牌匾展，同时联合沙板堂、年糕前、羊头马等20多家老字号举办市集。天桥市民广场地下的天桥印象博物馆也将首次向市民开放。第23届大观园红楼庙会将于2月16号到20号在北京大观园举办，市民游客可以欣赏元妃省亲、大型古装仪仗表演等红楼庙会独有的传统节目，并且体验风味小吃、游艺项目、非遗及民间手工艺品展览等。 春节期间，西城区还将利用文化馆、图书馆、少儿馆、街道社区文化活动站点等公共文化设施，开展2018年西城区迎新春系列文化活动，将举办各类特色文化活动240多场次，预计将有80多万群众参与。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你知道的，这不是贝多芬的交响曲，这是一部风趣幽默的作品，没什么严肃性可言，它也无意催人泪下。如果它能像一束光，使喜欢交响乐的观众感到愉悦，一部快乐的作品，音乐当中也表达出了一系列的印象，它就是一部成功之作。这就是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葛诗温他的另一部力作。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就从一个美国人在巴黎这样的音乐当中快乐地回到第二时段吧。我是王卓，欢迎你。乔治·葛诗温对于他的评价，有说他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有人说他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作曲家。那究竟这样的冠名从何而来呢？真的是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作曲家吗？他是美国音乐史上一个永恒的传说，他的音乐深受全球几代音乐爱好者的喜爱。说他多产的确是这样的，有人说他曾经一天写过6首歌曲，一天哦，一天写了6首。毫无疑问，他的职业伦理道德使得金钱的财富源源不断的流入，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短暂的生命当中积累如此巨大财富的原因。乔治·葛诗温他病故的时候年仅38岁， 38年在世界上的光阴。人们应该可以知道的是，葛诗温不仅仅是富有，而且是非常富有。在几次调查当中呢，他都是有史以来总收入最高的作曲家，在这里还剔除了通货膨胀的因素，远远排在了威尔第、罗西尼、海顿甚至亨德尔之前。那其中的魔法何在呢？首先是他的音乐是非同寻常的受欢迎。1919年，他首次空前成功之作《斯旺尼河》总共售出有200多万张的唱片和100万张的乐谱。这首美国流行歌曲的歌词是由美国抒情诗人、剧院作曲家欧文·凯撒来创作的，通常是由埃尔·乔森来演唱。他的就是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歌剧《波剧与贝斯》同样是一炮而红的，首轮演出之后又无间断的巡演3年。其次呢，他是以非常令人窒息的速度啊，费尽心力的在创作。那他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共出版了大概有500多首歌曲，钢琴前奏曲啊、协奏曲、歌剧，还有百老汇音乐剧，他的一些歌曲甚至是以笔名来发行的。所以呢，在乐谱上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不到葛诗温的名字，这也是他自己本人觉得会不会让人有这种审美疲劳而用笔名来发行自己的作品。总之了，还会有后面的一些事情，我们一会儿再继续来说。现在还是回到音乐当中。一个美国人在巴黎，有人说这个美国人是不是葛诗温呢？他是在1928年所写的，而且呢内容也是表现出那种极为浓厚的法美情怀。后来呢被拍成了电影，也是让这首作品随着电影更加的广为流传。葛诗温创作这首作品的时候，真的是来自于他的巴黎假期。他当时呢对巴黎这个法国的首都兴奋不已，并决定将各种印象和想象化成音乐作为表达。他在巴黎谱写这首作品，在一次前往维也纳行程当中进行了配器工作，首演呢是在纽约，那是在1928年12月31号在纽约演出的。 有人还是对葛诗温他为什么可以是成为作曲家财富榜首这件事情很感兴趣，就是说葛诗温他怎么那么精明呢？的确是，他除了是一位音乐家、作曲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以更多的依赖于唱片来推出来应对当时市场行情的变化。他的时机把握也非常完美。他当时呢写过一首歌曲，仅是这一张唱片的销量，三个月的时间就给葛诗温带来了相当于15,600美元的收入，这个收入超过了《蓝色狂想曲》3年的收入。但是葛诗温处于作曲家榜首，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呢，是他的英年早逝。1937年夏季的时候，葛诗温的事业正如日中天，他的交响乐作品还有钢琴前奏曲已经成为了音乐厅的标准的曲目，音乐厅的歌曲也在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很好的现金流。不幸的是，当他正在好莱坞工作的时候，开始抱怨头痛，还有记忆力丧失。他的脊椎穿刺，发现了脑部的肿瘤，尽管做了急诊的手术，他还是在2天以后离开了人世，年仅38岁。莫扎特35岁去世，当时莫扎特糟糕的财务管理使他几乎身无分文，但葛诗温的情况迥然不同，他身后留下的地产价值就达数百万美元之多，甚至连遗嘱都会没来得及立。像现在所说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财富，其实是一个巨额的财富。那他所创作的音乐作品不仅给他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他赢得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的荣耀。葛诗温这样的名字将永远的载入人类的音乐史册。好的，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回到在上半时段最开始所聆听到的葛诗温他的蓝色狂想曲。我也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在首演的时候，当时指挥家怀特曼他说，当大厅里开始演奏时，我知道我们就成功了，听众像触了电，我激动地哭泣了。当我清醒的时候，总谱已经演奏到第11页，我只顾指挥，却记不得那11页是怎么指挥过来的。美国人的，美国人创作的，为美国人服务的新作品诞生了。Thank you.